你好，这是哪里呢？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笑霞。 哎，笑霞，我们的媒体课程呢，以往都是选取 文章， 现今对发生的一些中国的事情哈，媒体上有报道的。但是今天我们的媒体课程要看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咱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对吧？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鉴赏一下李白的诗歌。 哦，李白，那么是唐朝伟大的诗人啊。这首诗呢，到现在也有这个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吧？ 对，李白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嗯， 他的诗歌其实非常的有想象力， 对，意境呢就像你说的很浪漫，然后他经常会描写这个中国大好的河山，气势非常磅礴。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诗也是这样的，而且在描写这个景物的时候呢，他其实还寄托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对吧？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赶快告诉大家今天要鉴赏的是李白的哪一首诗吧。 其实看这个题目啊，你又会知道一个中国伟大的唐代诗人，那就是孟浩然。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孟浩然之广陵》。其实李白和孟浩然是非常好的朋友啊，然后孟浩然啊，他要去到广陵这个地方。那广陵呢，其实就是现在的扬州。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赶快来听一遍今天的唐诗吧。过后呢，萧霞和我会为你解释。 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哎呀，萧霞，非常美的一首诗啊，很有意境。 没错，那我们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题目吧。 哎，我想先问你，你最早接触到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啊？大概？ 好像是初中吧。 是吗？因为我大概3岁的时候就有背过这个诗 啊。那朱琪，你爸妈肯定就是从小就开始培养你的这个文学细胞。 但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会逼着我背《唐诗三百首》里面那些名句名段嘛，然后还录成磁带，所以我是长大了以后自己在听啊。原来3岁的时候我背过这首《送孟浩然之广陵》。那我们赶快从题目啊就来解析一下吧。题目就很美，是吧？ 对，题目是《送孟浩然之广陵》啊。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孟浩然这个人。 嗯， 刚才已经说了，李白是浪漫主义大诗人嘛。 嗯， 那孟浩然呢，是田园诗歌的代表，也就是说，他的诗经常会描写一些田园风光啊、 哎， 自然景色。 对，比较小巧精致啊。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呢，就是《春晓》，对吧？ 对，这首诗我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 啊，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哎，你看跟李白今天这首诗感觉就非常不同啊。那这里呢，孟浩然要去广陵这个地方，李白送他写了一首诗啊，非常舍不得他走，对吧？ 对，那这个标题里面的之就是古代的这个去的意思。 嗯，送孟浩然去广陵。 对，去扬州这个地方。 嗯，其实孟浩然比李白的年纪要大挺多的，所以他们两个呢是我们所说的忘年交， 就是年纪相差比较大的朋友，我们说是忘年之交。 嗯，好，是。 那么从这个题目我们就知道了，这首诗是写送别的嘛，肯定会有一些就是送别的这些情绪、 嗯、场景。对 对， 就好像第一句所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是吧？就是这个孟浩然啊，他要离开黄鹤楼了啊。 对，离开黄鹤楼去这个扬州。那因为黄鹤楼在扬州的西面， 就好像我们第一句所看到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就是他从黄鹤楼这个地方走要去扬州，是吧？ 对。 那这里黄鹤楼啊，其实现在还是有的啊，在湖北，对吗？ 没错，那黄鹤楼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座楼。 嗯，其实这个楼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塔有一点点像，是吧？ 对，我们说的那种亭台楼阁，那它是在湖北武昌黄湖矶这个地方的。 嗯，为什么说西祠呢？ 因为黄鹤楼在扬州的西面嘛，所以就用了西祠这个词，因为祠就是告辞的意思，离开的意思。对， 没错。然后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句非常美啊，有人评为是千古丽句，就是一千年也没有的好句子啊。 对，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因为扬州嘛，我们知道是在南方的，三月的时候呢，南方这个花都开了，春暖花开嘛。 对， 而且为什么说烟花呢？因为我们知道江南的河边都长了很多的柳树，那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柳絮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那看上去就是烟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花呢都开了，所以叫烟花三月。 哎呀，这么美的景象，怪不得孟浩然要到扬州去啊！但是李白就非常伤心了，所以这个诗的最后一句呢，就是有他这种很舍不得、依依不舍的情怀。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好，这里的孤帆，这个帆嘛，船上面都会有那个帆， 对， 三角形的那个，那孤帆就是孤零零的一只船，然后它离开了，就是离得很远了，只能看到那个船的影子， 慢慢的飘远， 对，就是那个孟浩然走了嘛，然后碧空尽，这里的意思，碧空就是那个青色的天空，对，那就是说这个船消失在了这个水和天相接的这个地方了。 哎，他最后呢，李白唯见长江天际流，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这个长江水就流向天边，流向远方，是吧？ 对，那这里的唯就是古代汉语里面指的意思，唯见就是只见，只看见长江向天边这个奔流过去了。 对， 就是朋友上了船以后，李白并没有走，还是留在原地，然后目送着这个船越离越远， 慢慢 越离越远，对，慢慢消失，然后就看到非常宽阔的这个江面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这个景色。虽然他没有说到他自己就是很忧愁啊，然后很舍不得，很留恋，但是那个场景就你 完全能体会得到啊， 没错。 特别他有一个对比，前面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啊，让你看到他的朋友是要去一个春意盎然，对，非常热闹的地方，然后哎呀，他留在老地方目送着他朋友远去啊，稍微有一点这种孤独的感觉。 没错， 其实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啊，我想就是这样非常的一古一今，然后雅俗共赏，对吧？它虽然是唐诗，但是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它的意思的啊。 对，而且我觉得李白的这首诗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寓情于景，就是说他把他的感情融合在了这些景色还有场景里面。 对，就是他并不是很直接的写自己的感情，告诉你听说我真舍不得孟浩然啊，而是勾勒出、刻画出这么一幅景象啊，让你能够自己来体会他的这种心情，是吧？ 对， 而且他的诗啊，里面有一种很单纯的文字的美，读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听到一首歌曲，觉得旋律很美，他的诗你念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有一种文字的韵律的美，是吗？ 对，那这是一首七绝，就是说这是唐诗的一种，就是说格式嘛。 对 啊，那它有四个句子，每一句呢是有七个字，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押韵的，就是说它的韵母是一样的，比如说楼、 舟 还有流，就说第三句呢，按照规定是可以不押韵的。 所以读起来呢，就是有一种我们不能解释的美，对吧？ 对， 有这样的一个魅力， 非常有韵律，而且很上口，你会觉得有那种音乐的节奏。 那现在我们就配着音乐再来欣赏一遍《送孟浩然之广陵》。 宋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哎，潇霞，刚刚听了一遍呢，又体会了一下这首诗的美啊。那也发现这个诗里面呢，用到一个词“故人”，“故人西辞黄鹤楼”，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这里的“故人”就是老朋友，指的也就是孟浩然。 那其实啊，李白被誉为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诗人啊，他被人称作为诗仙。对吧，就是说他都不是平凡的人了，像一个神仙一样。 对，就是一般人写不出这样的诗。 对，其实他的一辈子啊，是过着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然后在生命的后半程颠沛流离，对吧，四处流浪的这样一个生活。但是就是因为他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啊，所以才让他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完全是人与自然很融合。 对，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李白这个人啊，既是非常幸运的，又是非常不幸的。 怎么说呢？ 幸运的就是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很多很多的人接受了。 对，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这些文豪啊，他们的作品一直到去世很多年以后才会被人接受，但李白不是的，就说他活着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 对，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学者的文章啊，就是研究李白的灰色收入，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成就已经非常被人认可，所以呢他一路上这个流浪啊，到一个地方就有当地的文人啊，甚至于这个官员就出来请他 吃饭。 对，然后呢就是让他作诗啊，这样。所以说他一辈子又一路走一路飘，还活得蛮滋润的这样。 对，这是他幸运的一个方面。但是呢同时他也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他在仕途上，就是说他在 当官这个事业上面啊， 对，他在这个事业上呢其实是比较失败的。虽然说他也曾经做过翰林嘛，我们知道翰林就是像学士大学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官职，但是呢因为他这个人比较正直， 很真性情，很天真的一个人、啊、 对对对， 他的性格不是很适合在官场上面做官，是吧？ 没错，因为有很多人进谗言嘛，就说他的坏话、然后呢他也不能给自己辩解、所以最后呢就是被流放了。 那我们今天呢欣赏了很美的李白的诗啊，也看到了一些他的这个生活情况。其实我觉得在媒体课程里面啊，可以多分享一些中国不同年代的这些文艺的作品啊，也能够让大家读到汉语在几千年的演变当中的一种美吧。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